鸭妈妈找蛋。鸭妈妈生鸭蛋，那鸭蛋像姑娘的脸蛋，谁见了都说：“啊，多么可爱的鸭蛋！”鸭妈妈听了，乐得嘎嘎嘎地叫：“ 嗯，这是我生的蛋啊！” 可是鸭妈妈有个毛病，不在窝里生蛋，它走到哪里，要生蛋了就生在哪里，所以它常常找不到自己生的蛋。有一天傍晚，鸭妈妈又忘了在哪儿生的蛋了，它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怎么也找不着，就问母鸡：“ 鸡大姐，您看见我的蛋吗？您拾过我的蛋吗？” 母鸡说：“我没看见呀。”鸭妈妈赶紧跑出院子去，正碰上老山羊带着小山羊回家来。鸭妈妈忙问老山羊：“ 羊大叔，您看见我的蛋吗？您拾过我的蛋吗？” 老山羊说：“我没拾过你的蛋呀。 你到池塘边去找找看。” 鸭妈妈奔到池塘边， 找了好一阵子还是没找着， 只好回到院子里。她看见黄牛回家来，就问：“ 牛大伯，您看见我的蛋吗？您拾过我的蛋吗？” 黄牛说：“ 我可没有见过你的蛋， 也没拾过你的蛋， 你老是丢三落四的，这可不好啊。” 鸭妈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哎，我忙得很呢，要游水，要捉小鱼小虾，还要下蛋，你一忙就记不清蛋生在哪儿了。” 黄牛说：“ 你说你忙，我呢，耕地拉车磨面，可不像你那样丢三落四的。” 母鸡说：“我也生蛋呀，我都生在窝里，可不像你天天要找蛋。”山羊说：“ 你呀，做事不用脑子。” 鸭妈妈拍了拍脑袋说：“ 啊啊，不是我不用脑子，一定是我的脑子有毛病。” 山羊、黄牛和母鸡一起劝鸭妈妈：“你别着急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你今天到过哪些地方，到底在哪里生了蛋？”鸭妈妈低下头，从大清早出窝想起：“池塘边吗？没生过蛋。草地上吗？也没生过蛋。小树林里吗？根本没去玩过。” 啊啊， 鸭妈妈想起来了，她可难为情了，低着头说：“今天我还没生过蛋呢。”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